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沙叶新的散文《沙叶新买菜记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丈夫学堂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著名作家沙叶新2018年7月26日不幸去世，享年79岁。沙叶新1939年出生，江苏南京人，生前系国家一级编剧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。沙叶新是一位勇于探索、卓有成就的戏剧家。1985年到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，1993年为打破终身制主动弃职。他1987年创作的话剧《耶稣、孔子、披头士、列侬》发表于《十月》杂志1988年第二期，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，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的称号。他的剧作《假如我是真的》、《大幕已经拉开》、《马克思秘史》、《寻找男子汉》及小说《无标题对话》等曾引起强烈反响。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沙叶新早年的一篇散文《沙叶新买菜记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妻子生病，我和她开玩笑，我说你呀，一辈子平平淡淡，啥也不突出，退休之后倒突出了，可你突出的不是地方，腰间盘突出。妻子气得呀直捶我，腰间盘突出很痛苦，医生说如果躺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是零的话，站着则是一，坐着却是八，所以这种病人是真正的坐立不安，只能静卧，尤其是不能坐，每天只能在床上水平的横着，或者在地上笔直的竖着。我说他现在过的是横竖横的日子，所以如今遇事我都得让着他一点。妻子突出腰间盘，我就突出我的爱心，我每天帮他做恢复肢体功能的训练，他常没信心，我就耐心的细致的向他做思想工作。我说你要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我这几句话说的铿锵有力，挺有宣传效果，可说到后来就离谱了。我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你的病好不了，也要死马当活马医。他不高兴了，说我比喻不恰当。我说你不是属马的吗？以前我妻子身体好的时候服侍了我20多年，如今她病了，是我对她的回报之事。在她卧床养病期间，我还承包了所有家务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其实真正每天一开门就必须要做的事是买菜。去年妻子先我去美国探亲，临走之前带我去泰安路菜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方位的买菜演习，手提菜篮边走边看，他一一为我指明买什么，到哪儿买，哪个摊位的蔬菜新鲜，哪个摊位的价格公道，哪里是公家的，哪里是个体的。他还说菜场已是一场两制， 不是五十年不变，而是无时不变。因此要密切注意何种情况可以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哪种条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竞争性。最后他还着重强调，只要熟悉菜场这一市场，掌握价格这一规律，不问姓社还是姓资，也不问姓工还是姓私，就一定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优质菜。其实我对他的最高指示阳奉阴违，一句也没有听进。我想你一走，我一个人还开啥火？他去美国后，我早晨总是在外面吃点心，中午晚上到处打游击，总之是食遍人间烟火，就是不食家中烟火。可这次不行了，他生病了，我不在家吃，他还得吃呢，所以只好每天去买菜。我真的是不会买菜，我买菜之前总是老老实实的向卖菜的郑重声明，我老婆生病，我头一回买菜，你说这个菜好我就买这个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可你不要骗我。这番话明摆着我是一个骗我没商量的角色，所以菜买回来总是上当。苋菜不是老的像棵树，就是一斤重的鱼缺二两。有一次买羊肉，我问卖羊肉的，你给我的怎么竟是骨头呀？卖羊肉的说，是啊，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培育一种新品种的羊，不但是瘦肉型的，而且是无骨型的。科学家说行是行，就怕这种羊站不起来。这一顿抢白堵得我差点七窍生烟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沙叶新的散文《沙叶新买菜记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散文充分体现了作家幽默生动的语言功力，对于剧作家而言，这似乎是一种必修课。沙叶新去世后，很多媒体在回顾他的生平时都提到他曾经在电视剧《围城》中扮演过曹元朗。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《围城》云集了陈道明、英达、葛优、李媛媛、吕丽萍等优秀演员，沙叶新以业余身份客串这个小角色，可是表演却丝毫不比专业演员差。我们挑出《围城》中一部分和曹元朗有关的段落，大家一起怀念沙叶新的风采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，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，还不得不常常向苏家走动。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，心里怪他太浮太慢，他只等机会会向他声明并不爱他，恨自己心肠太软，并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。方鸿渐每到苏家一次，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，话又多说了。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，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他请唐小姐喝了茶回家，看见桌子上赵新梅明天请吃晚饭的帖子，大起惊慌，想这也许是她的订婚喜酒，那就糟了，苏小姐更有爱情专注在自己身上了。苏小姐打电话问她收到请帖没有，说新梅托她转腰，还叫她明天上午去谈谈。明天苏小姐见了面，说新梅请她务必光临，大家叙叙，别无用意。方鸿渐本想说新梅怎么会请到自己，这话在嘴边又缩回去了，他现在不愿再提起新梅对自己的仇视，又加深苏小姐的误解。他改口问有没有旁的客人，苏小姐说听说还有两个新梅的朋友。鸿渐道，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，有他菜也可以省一点，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。不会有他吧，新梅不认识他，我知道新梅跟你是一对小心眼儿，见了他又要打架，我这可不是战场，所以我不让他们两人碰头。元朗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你全是偏见，你的心我想也偏在夹子窝里，自从那一次后我也不让你和元朗见面，免得冲突。鸿渐本想说其实全没有关系，可是在苏小姐抚爱的眼光下，这话不能出口，同时知道苏家来朝餐的又增加了曹元朗，心放了许多。苏小姐忽然问道，你看赵新梅这人怎么样？他本领比我大，仪表也很神气，将来一定得意，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人。假如上帝赞美魔鬼，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，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。 他准备鸿渐嘲笑新梅，自己主持公道，为新梅辩护。方鸿渐便冷笑道，请客的饭还没有到口呢，已经恭维主人了。他三天两天写信给我，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，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，看了讨厌，谁叫他失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又不是医生。苏小姐深知道他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，不必请教医生。方鸿渐笑道，猫师说，窈窕淑女，妩媚求之，求之不得，妩媚思服。他写这种信是地道中国文化的表现。苏小姐瞪眼道，人家可怜，没有你这样运气啊，你得福不知，只管口轻薄取笑人家，我不喜欢你这样。鸿渐，我希望你做人厚道些，以后我真要好好的劝劝你。鸿渐吓得哑口无言。苏小姐家里有事，跟她约晚上馆子里见面，她回到家整天闷闷不乐，觉得更不能言当了，得赶快表明态度。这一晚方鸿渐想着白天的事，一阵阵的发烧，几乎不相信是真的，给唐小姐一条条说破了，觉得自己可比可见的不成为人。明天他刚起床，唐家包车夫送来一个纸包，昨天见过的，上面没写字，猜准是自己写给他的信。他明知唐小姐不会，然而希望他会写几句话，借决绝的一刹那让那交情多延一口气。忙拆开纸包，只有自己的旧信，他垂头丧气，原纸包了唐小姐的来信，交给车夫走了。唐小姐收到那纸包的匣子，好奇拆开，就是自己送给方鸿渐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。他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，不愿意打开，似乎匣子不打开，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，一打开便证据确凿地跟他断了。这样吃坐了不多久，也许只是几秒钟，开了匣盖，只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，信封都破了，用玻璃纸衬补的，想得出他急于看信，撕破了信封，又手指笨拙地补好。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，更发现盒子底衬一张纸，上面是家里的住址跟电话号数，记起这是跟他第一次吃饭时自己写在他书后空页上的，他剪下来当宝贝似的收藏着。唐小姐发了怔，忽然想起昨天他的电话，也许并非对自己说的，一个月前第一次打电话，周家的人误会为苏小姐，昨天两次电话，那面的人一听就知道是找鸿渐的，毫不问姓名，彼此决裂到这个田地，这猜想还值得证实吗？把方鸿渐忘了就算了，可是心里忘不了的，好比牙齿前去了，齿腔空着作痛，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，这花盆就得碎。唐小姐脾气高傲，宁可忍痛至于生病。病中几天，苏小姐天天来望她陪她，还告诉她已跟曹元朗订婚，兴头上偷偷地把曹元朗求婚的事告诉她。据说曹元朗在15岁时早下决心不结婚，一见了苏小姐，15年来的人生观像大地震时的日本房屋。因此她自己说，她最初恨我怕她想躲我，可是……苏小姐笑着扭身不说完那句话。求婚是这样的，曹元朗见了面一股怪可怜的样子，忽然把一个丝绒盒子塞在苏小姐手里，神色苍苍黄地跑了。苏小姐打开盒子，里盘一条金挂链，头上一块大翡翠，链下压一张信纸。唐小姐问她信上说些什么，苏小姐说道，她说她最初恨我怕我，可是现在……哎，你这孩子最顽皮，我不告诉你。唐小姐病愈，姊妹子夫邀请她到北平过夏，阳历八月底她回上海，苏小姐恳请她做结婚时的宾相，男宾相就是曹元朗那位留学朋友，她见唐小姐大献殷勤，唐小姐厌烦不甚理她。 好了，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中有关曹元朗的段落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方鸿渐竭力躲避的苏文纨却是曹元朗心目中的女神，在电视剧中扮演曹元朗的沙野心，虽然没有小说中形容的四喜丸子脸，但是沙野心却把曹元朗不学无术、装模作样的特点表现得惟妙惟肖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